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大家这个如约而至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维。 嗯，如果您现在开车的话，星期一应该挺堵的啊。 是 啊，大家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 来收听这档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陪着您一起解闷儿，一起上班啊。 是的，如果您在这个家里面休息的话呢，您可以打开这个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新浪一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您跟我们同时的实时互动。 嗯，没错啊，今天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和雨薇这个没有商量的撞衫了啊。 是，我觉得今天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就要穿一个比较正式的衣服。 对啊，没想到咱们俩穿的都是那样的正式啊，一身白。 嗯， 好了，我们从这个上周三开始啊，我们青年说现在在做一个系列节目，就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为改革献一策这样的系列节目。 嗯， 那么今天已经进行到了第二期，从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们是第二期的我为改革献一策啊，主题就是司法便民。 是的。 嗯，接下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嘉宾吧。首先第一位嘉宾已经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他是北京市三中院立案庭助理审判员崔永明，崔老师，让崔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 嗯，啊，崔永明就是言简意赅啊，就是大家好。 对，崔老师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些。 好，对，现在开庭。我们没那音效啊，应该就拿一个那个 小木锤， 对，拿小木锤啊。这个今天呢是我们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个我为改革献一策的第二期。 嗯， 那么不知道崔永明崔老师他带来了他的哪一策？这样，我们先让崔老师结合 PPT， 嗯， 来说 一 说他的这一策是什么。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崔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抓流程促实体解决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啊。简单来点说，就是怎么样进法院的门，然后怎么快速的这个 从法院出来。 这也是这个理儿啊，就尽快的从法院出来啊，然后呢这个尽快的这个落实这个法院的一些这个审判的意见，好吧。接下来我们让崔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他的这一册。崔老师，您现在就可以说了。 嗯，好，大家好，我的现一册的主题呢，就是抓流程促实体，解决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这选题背景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呀，我们当时的法院是那个2013年建立的，它是在一个酒店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各方面跟群众的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什么情况，从酒店建了一个法院啊， 在改造的、 改造的，所以呢，这酒店跟法院的设施是不一样的，它整个结构都是不一样，所以离群众啊，在硬件软件上的需求都相差很大。 嗯， 在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但是呢，也是那个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些那个不合理的现象，比如说我们有的当事人排队进门，最长的等的时间有40多分钟 啊， 时间是非常长的。后来我们就慢慢捋顺这种关系，比如说你要先安检还是先那个登记审查身份，这种我们就琢磨了很长时间。当时我们就测算过，如果你要安检的话，一个需要2分钟，安检因为查的非常严，现在如果你要登记的话，一个需要20秒，你如果要是先登记再安检的话，他等20秒之后还得等2分钟，这样的话会等那多长时间呢？会等2分20秒。这是白白等浪费的时间。如果你要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话，安检时间会加长，你候的时间会那个 更长时间， 对，不可预计了。然后呢，那个我们是怎么打算？我们是用那个空间来解决时间问题，包括现在您去三中院是完全感觉不到这种时间了，因为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缓解了一下这个安检跟登记之间的压力。这样会不会感觉到那等候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拥挤了。 对，不拥挤的话，你那个心理上就好接受一些。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呢也是那个为什么讲是那个抓流程促实体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呀，因为每个人的工作的尺度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咱们要那个按照咱们诉讼服务的各项职能来讲，它那个它呢内容是不一样，标准不一样，但是一定要给它确定好节点，你到什么地方办什么事儿，比如说咱们经常会说六难三案，这个六难里头其中一个第一个难就是那个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咱们现在讲的那个门难进，现在初步的通过这种空间换时间，慢慢解决了。然后咱们呢，具体来讲，怎么就是那个能缓解呢？我们是通过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两个措施吧。一个就是一个那个二级引导呢是怎么弄呢？就是咱们在那个实际 就是在这个门口啊。先给大家说清楚，您是来干什么的，然后进行分流，是这意思吧？ 对，这是第一集。第一集是咱们实际上是那个当时我们总结了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以人定案，以案定事儿，以事儿定地儿。这怎么讲，这实际上是三个流程。以人定案就看你这人在法院有没有案子，一下就分流很多人。有案子的那你就看你案子是进展到一程度，没案子的话你是咨询什么方面的问题，这样的话就分流一部分人了。然后以案定事儿，看你案子进展到哪个程度，是立案了已经没开庭呢，还是开的庭呢找法官呢，还是审完之后你要申请执行，这种又给他给你确定好节点了。然后以事定地儿的话，比如说你要是立案，你肯定是去立案厅，你要咨询的话就在司法大厅找那个相应的受话服务人员给你进行咨询，你要执行的话就找执行法官。你要是开庭的话，你去开庭的指定地点就可以。就区别出很多事由来，比如说有那个咱们确定现在的事由应该是14种，比如说有开庭立案，执行立案，还有就是咨询，还有联系法官，还有就是那个校准材料，很多很多种事由，这样的话就通过前三段就给它区分出来了。区分出来之后，你去的地点不一样，这样的话人就非常明确，你去哪儿去哪儿就知道非常明确，明白了， 就有一个目标了。 对， 有一种引导的感觉了啊。 对， 但是这会不会增加人力物力啊？ 这您说的非常对。咱那还有一种那个之后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必须得用那个技术化手段来缓解一下。你比如说第一级引导，但是给他那个咱们去三中院之后会发现有一个小条，那条有一个二维码，上面你的信息，你的身份。 有点像那个医院的那个引导条。 对 对， 您去二楼哪个厅看病啊？ 是的， 是这意思吧？ 对对。然后这是怎么讲这事儿？因为你进法院之后吧，初次识别是你拿你身份证跟你本人进行识别之后，你进了法院这门之后，你拿二维码就可以实现你所有的事儿了。 嗯嗯。 你比如咱们看现在那个这个导阻台，咱实现就是二级引导。 嗯。 你确实拿了条之后也不知道去哪儿的话，那你就是用人工的方式来给你补充了。 嗯嗯。 比如说我是想去十八粉厅，不知道在哪儿，那咱们就给你指导一下。 嗯。 啊，就是人工来引导到群众去到正确的位置， 对，进行一定补充。 嗯， 然后呢，咱们现在那个现在是用了比较高级的方式，比如说二维码里头有那指定的法庭地点， 嗯， 你扫一个就是那个有几台机器，可以就是给你进行那个自助的引导，给你规划出一个路线， 这一点特别好啊。 是的， 我觉得不仅方便了这个群众，而且还方便了律师。你比如说这个一扫二维码就能知道今天这庭长性格是什么 A 型血还是 B 型血， 对症下药是吧？ 啊，好，接下来您接着说，崔老师。 哎，对，然后我们这几种事由还有这种方位是怎么又确定下来呢？是我们通过之前的诉讼服务数据的需求和分析之中。 嗯， 我们是通过数据的大量积累，这个比如说每天我们都有一个日的台账，是什么人办什么事儿。 嗯， 然后每周呢会总结一下这个办这事儿的过程中发现什么问题。 嗯， 然后这问题呢，我们当时是通过一年多的摸索吧，总结出了是总共5类98种问题。 哦，这么多问题。 对，非常多的问题。然后这问题就到现在为止经过4年多嘛，逐渐都解决了。 嗯，就等于其实把一个流程捋顺了，这很重要。 对 啊，这样就是群众比如说要进法院的门的话，我去哪个门怎么进，然后这 路线 是什么，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了。 对，然后再下一层次呢，比如说有的问题它解决确实是不是说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能解决的。 嗯， 然后我们就经过一年之后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调研，确定几个重点题目进行调研。比如说咱们刚才一开始看到诉讼服务它的一个职能叫送达。 嗯， 送达来讲是诉讼最后一关键及一个重点，相当于 嗯， 判决书送达没送达到，涉及到案件的是否生效， 是 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就现在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模式，比如说咱们北京法院都是有一个叫做那个解决送达的一模式。 嗯， 就是解决了那个诉讼当中的那个各种送达方式之间的那个衔接问题。 嗯， 总有7种送达方式，比如说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这种符合什么条件下才能推进下一步那个送达方式进行。 嗯，那如果就是存在这种没有送达的情况，要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送达的话，你就应该在节点上进行发现。比如说我直接送达去敲门，人没在，人没在的话，就2种问题了，一个是就是地址准不准， 嗯， 是另外一个人确实是人上班去了， 嗯， 那怎么办？你就跟人必须得确认才行了。 哦，先确认好了之后再才能是送达是否送达。 对，这确认是非常重要。比如说那个咱们法律上有一个叫做送达地址确认书，你必须得按照指定地址进行送达，其他地址是无效的。 哦，就是先说好你要送到哪儿去。 哎，对，对，这地址是非常重要。如果你要填了地址，那个即使被那个 EMS 退回的话，也视为送达。 嗯， 所以一定得重视这地址。若写了地址的话，是有法律意义的，不管送到没送到，都是有法律意义。 好， 刚才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这个系统是叫做访客系统与审判系统的对接。 对， 这是另外一个创新吗？其实就是在网上进行一系列的操作，是吗？ 对，它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咱们法院这个当时基础的构架是什么？就是一库两平台，库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审判信息库，这库里有案件信息，然后这库呢，那个是有多用途的，比如说法官用这一端叫做审判系统。 嗯， 然后那个当时咱们接待这块呢叫做访客系统。 嗯 嗯， 但是这两个系统不能是分离开了。 哦， 为什么？因为你是为了审判服务的。 对， 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以人定案，这案件信息从哪来？就从这个库里来。 嗯， 库这端咱们看的是访客系统，法官那一端看的是那个审判系统。比如说咱在这边那个导阻台进行接待呢，同时法官也是使用他的审判系统等待开庭的。 哦， 咱们内容是一致的。这种一对接的话，等于是实现了那个两端的服务。比如说这边服务当事人，对外服务当事人，这边服务审判，就是咱们诉讼服务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宗旨就在这儿。 嗯，所以说其实这样也一目了然了，网上也能看到。哎，但我现在突然有一个很好奇的啊，就是您比如说发送这个回执啊，还有这个您刚才讲的那个，就是一定要这个发送给当事人，对吧？ 嗯， 我觉得可以采用那个微信的方式。 比如发过去以后，对方一看，看了以后，右下角就会显示已读， 对， 就会显示一个已读或者未读啊，这样就能清楚的知道你看还是没看。 对，这电子送达方式啊，它一个快，另外一个它成本低。 嗯，对。 它那个你收没收到，当时就有反馈。 嗯， 不要是说邮局，咱们现在五日三投。你等五天之后才知道，好，是现在如果你要加快什么进度的话，这五天实际上已经满足不了咱们需求了。 那这种送达是不是它是就是多种送达方式？比如说邮寄送达，然后电子送达，它是可以同步进行的，还是说只能选其中一种呢？ 这实际上它是分节点，每个时间段符合条件才能进行下一个呢。 哦， 比如说咱们最后一个送达方式叫公告送达， 嗯， 你就穷尽了所有送达方式了，你去敲他们家门，你通过 EMS， 通过各种电子送达都是。不能确定他收到了， 嗯， 你就得登报，登报给他进行送达了。 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有了很多种平台终端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有12368语言服务平台，还有自助终端设备以及 APP 移动终端，这些其实都是运用的那个网上预约的那个方式吗？ 网上对这种方式，咱们那个北京反正它。这整个诉讼服务平台分三种，咱们这种叫做比如说12368语音服务平台叫做线连线方式， 嗯， 确保你打电话有人接，你上来解决你多数的问题，比如说咨询啊，还有联系法官这种方式都可以解决。嗯，还有刚才说这个 APP 以及那个还有一个 是 APP 移动终端。嗯， 对，这种的终端就咱们叫做点对点。 嗯， 通过软件，包括咱们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都可以解决你这个通过网络进行去连接了。 那语音服务平台呢？ 语音服务平台就打电话， 就是，人工平台嘛， 打电话， 人工打电话。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原来咱们去法院啊，比如说我是什么案子，法院受理不受理？ 嗯， 有些事情真是要先进了门问清楚法官以后。然后比如说法官告诉你出门去哪个法院对吧，我觉得这应该是一步到位了，就提前先打个电话，或者说在网上我咨询一下，我知道我应该去哪里递这个状子， 什么类型的 案件， 对 吧，然后我应该请什么样的律师，或者说我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我觉得提前打个电话，确实心里就心知肚明了。 对，对于这种诉讼的话，之前的咨询那个量是非常大的。 嗯， 咱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厅有那个志愿者， 嗯， 志愿者他们整天那个非常忙碌的，有绝大多数事儿全是案件的两头。 嗯， 怎么叫两头？一个是没打官司之前的事儿， 嗯， 一个打完官司之后的事儿。 哦， 都是两头的事儿非常多。 嗯， 所以这块呢要那个有一些东西是咱们是给它模式化，比如说你什么类的问题，给你直接蹦出一个，就比如说你这个叫标准答案。你要打官司，你得有诉状，是吧？你得知道对方在哪，你有证据，这种都是， 哎，准备什么材料。 对，这给他模块化。 明白。 嗯， 崔老师，如果您用比较这个言简意赅的方式和我们阐述一下您这一册的话，您觉得您这一册具体上是什么？ 具体上实际上说白了就是在什么时间该干什么事儿。 嗯， 就是非常简单，这么一个。 是运用网络，运用各方面的科技技术。 对， 嗯， 咱们用那个要说平台，应该有三个平台，一个面对面，就是人对人之间的一个沟通，还有一个就是点对点，就是那个软件或者说信息化这种手段的充分运用。 嗯， 还有一个打电话，因为有些人不会使网络或者路太远没来，就得打电话。 嗯， 这种就是点对点、面对面、线连线。 嗯， 实现了就是什么时间该干什么事儿。 所以说，这个系统现在已经普及到所有的北京的法院了吗？ 几乎是吧， 几乎是。 对 啊。太好了啊， 嗯， 这样我就心里有数了。 我觉得这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干扎实了。 对， 好的， 对对对， 感谢崔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册，让崔老师先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二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的副主任李俊业，有请他来讲讲司法便民方面他的看法。现在休庭。 好，我们稍后。 Must have been 10 years ago we left. 新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8:20，欢迎在路上的朋友继续收听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维。 最近呢，我们正在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为改革献一册的特别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已经进行到了第二期，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司法便民啊，大家可以通过活力982新浪一直播的房间，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刚才我们稍事休了一下停啊， 对， 我们请到了另外一位这个法官啊，北京市二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俊业，有请李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李俊业啊。 李老师这个依然是言简 意赅， 对，就那意思是现在开庭 现在要讲一讲了。 对啊，李老师其实也曾经上过我们很多的这个电台的节目啊，尤其是我们知名的这个法律界的主持人啊，这个法律界最会主持的主持人和主持界最会讲法律的主持人叫李雷，李老师，不知道李老师听没听我们节目啊这个经常来，这个也参与我们的节目。其实说到司法便民，李老师您有哪些新的看法吗？ 我认为啊，这个司法便民它是一个根本的一个理念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要党建和工作相融合，而我本身呢又喜欢做学术研究，我是认为这个除了党建工作以外，加上学术研究本身就应该融合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呀？你看我党的三大法宝，不知道大家那个能不能就是说出来啊？我也考考大家啊，其中我就说有两件法宝啊。也就是这个两个优良作风，一个是理论联系实际，一个是密切联系群众。你看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四大路线之一的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是四大路线中的思想路线。我就谈谈这两个路线，你看看放在你看什么意思。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你工作和研究要融合在一起，这为什么呀？这是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原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考考大家能不能回忆起来。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另外你怎么才能做好，要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党建的一个核心。所以呢，我是觉得是把它融合在一起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新颖啊。 是的， 你看我们就没有这么这个高的思想啊。从我的角度来想，我觉得就是实事求是的老百姓进去敲门的时候啊，能够 有人办事， 有人办事，而且非常合理的非常合理的去受理这个事儿啊。其实李老师在近些年的审判工作中啊，对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您觉得有哪些案子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有这么也其实印象深刻的案子有挺多呀。 这个叫做秋干物燥啊，我们最近这嗓子都不舒服啊。 昨天我节目当中还聊到了茶叶和这个瑜伽关于养生的问题， 对啊，这个 下来之后可以交流一下。 对，下来节目可以交流一下啊。要不咱们换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不换了，还是接着说。 对 啊，刚才要是说印象深刻的案件有挺多的。我算了一下，我现在虽然到审判管理办公室，但之前办过的案件可能也有上千件吧，差不多了。其中今天就说一件吧，说一件跟便民有关的。这个有那么一个案子，在北京的某一个郊区。有那么一个鱼塘，那个鱼塘啊不是养鱼的，是给鱼苗来育种的。所以对全区的这个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 他是占了农村的不应该占的那个地。就用通俗的来说，他占地的这个合同啊应该是无效的。但无效的后果是什么？那鱼塘就得搬走，有可能全区的关于这个渔业的经济就要崩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两个老百姓的问题，是民生的问题。 是的，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法律的逻辑跟公平正义之间的一个纠结。有时候法官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 对， 就这样的问题就促使我去思考去研究。当然这个去包括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怎么去考虑效果，法律效果跟社会效果怎么去融合。这样一个，这就是我就说， 这个案子很典型。 我就说党建和这就是这种党建司法为民的党建跟学术研究跟司法工作就是高度融合的一个典型。 是的， 当然那个案子的处理结果就是无效，该判判，不能枉法裁判，必须认无效。但是呢，我们这个腾退是不是可以暂缓一点？当然要给他一个期限，你们可以让各方去协商一下。如果协商好了，程序合法了，那么这个鱼塘可以继续在那儿继续存留。如果没有协调下来，那么该搬走搬走，该换地儿换地儿，也给他一个时间，也是让他如果说协调不下来，那就可以再换一个地方。 他有一个缓冲期，换个地方再继续养鱼苗。 对对对，这就是这个这就需要用。当然，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引发我一个思考，就是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究竟是怎么去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去思考。这里背后更深层次，就我说的是党建引领下这个工作和研究之间的这么一个 联系 融合的问题。 相互的作用。 李老师其实参加过一个我们非常关注的节目啊，央视的《大国工匠》啊，这个节目我们也看了一下啊，觉得特别的震撼。其实对于法院，尤其司法方面来说，我觉得法官啊、检察官啊，每一个人在办理案件的时候也是工匠的精神。 是 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每天接触的这些事儿吧。你说是大事儿吧，也不是大事儿；说小事儿吧，也不是小事儿。 民生无小事。 是的啊，所以说如何理解司法工匠，我特别想听听李老师自己的看法。 大国工匠呢，我是没参与过，我是参与过之后的一个表彰会、座谈会 啊， 座谈会。然后呢，北京有个北京版的大国工匠，叫北京大工匠。那个最终审的时候，我去当过评委，对我的感触特别深， 更厉害了。 要是说我去这个在他们的影响下，我是感觉到我距离这个工匠的距离还很远。因为这工匠是什么呢？工匠精神核心的爱岗敬业、精益求精，要勇于创新。我是感觉在我们二中院啊，我的一个老领导周瑞生，在法律圈好多人都熟悉，那就是一位典型的司法的工匠。 您讲讲， 我是一直在他的精神的引导下，去成长起来。就是这种，他是给我那种精神的力量，让我能理解到，就是我说的，你坚持司法为民这种理念，你才能把这个工作去做好，才能把这个司法审判去做好。这是我的一个感触。我在包括在把这个理念也贯穿在学术研究中。之前主持人跟我聊过，我说我那本书叫《不动产财产权利价值论》。这怎么写这本书？这本书其实就是关注的是什么问题？一个价值问题。为什么关注这个价值问题呢？因为老百姓关注什么，你法律上你是物权还是债权什么关系，他也搞不懂，他也不关心。他关心的是什么？就是最朴素的价值。所以我就要研究这个问题，研究法律背后的这个问题。我这样的成果才是有价值的。 对。 听完以后觉得确实不容易啊。 是的。 而且其实在研究领域的话，李老师也写了一本书叫做《不动产财产权利价值论》这本书啊。你看我读完我就觉得不顺溜啊。 不动产财产权利价值论。 是的、啊。 关键是价值论。 对，关键是价值。 对，简单来点说，我觉得就跟房子有关了啊。是吧， 不动产不仅仅是房子吧，还有地。 对。 您说说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和主题吧。 核心内容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研究一个价值。这个价值问题，老百姓就关心的掂量这么一个价值，究竟价值是什么呀？这就需要去研究背后的经济学道理。你说老百姓其实就是在经济学上就是一个效用。 它跟房屋本身的值多少市场价又不是一回事儿。 哦， 就里边有很深奥的东西去慢慢去琢磨是很有意思的。 嗯， 这里面而且这个越是最朴素的老百姓最关心越朴素的东西，它越是最深刻的东西。 嗯， 你发现它是特别玄妙，它是甚至上升到一个哲学的层面去思考。 嗯， 它是所以说我觉得就应该去研究这样的东西，研究这样的东西要不仅对工作有促进，这也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用我们十九大报告里面说的，你要关心老百姓人民群众的需求是什么。 是的， 嗯， 只有这样的东西研究成果才是有价值的。 嗯，也就是说老师的这本书呢，不仅仅是研究的是这个房子到底值多少钱，地到底值多少钱，而是在这些东西背后的更深层的意义，到底是人民群众更需要的是哪些东西。 嗯， 对。 嗯，好的，感谢李老师这段时间给我们的这个叫做思想上的普及啊。 哎，是的，一个洗，也算是一个洗礼。 是的，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是司法便民。其实李老师我觉得是结合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思想吧，就是我觉得就是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啊，然后加强和群众之间的联系， 而且是思想方面的。 没错啊，这方面去理解司法便民，是从一个理论的角度来讲的吧。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我们前程律师事务所的贾建斌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他来谈谈他这个作为律师的角度上怎么去理解司法便民。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一小段片话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如果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如果您不再开车的话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新浪一直播这个活力 982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的实时互动一下。 没错，刚才我们看到在活力982的房间已经来了3万多人了啊。 哦， 今天我觉得大家都是奔着投诉状的意思啊。 没有开个玩笑了，其实大家是来了解这个司法知识的。 对啊，司法便民方面啊，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前程律师事务所主任这个合伙人啊，这个贾建斌贾律师啊，让贾律师给大家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个我感觉律师跟法官就是不一样， 就法官坐在这里就是 现在开庭， 谁谁谁开庭好，然后律师就是更加因为律师可能更多的是跟群众去面对面的去接触，了解他们的案件，所以 但是宇维你这个不能轻易的说啊，一会儿呢两位法官还要进来， 再来 还要进来进行审判呢。 没有，就是法官比较公正，这个威严嘛， 是 但是律师可能就更加的亲切一些。 是的， 哎。 贾老师，其实您这个做律师多少年了？ 我之前在法院待过10年，我也做了10年法官。 啊， 好尴尬，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 后来在那个到前程所，现在有3年时间了吧？ 啊， 司法经历有13年吧， 13年的经历了啊。在您的这个理解当中，其实我觉得进法院的门是越来越好进了啊。 是的， 嗯。 我先就是谈一下这个，也刚才那个两个就是我们法律沟通体啊，前法官同事谈一下这个感受。首先呢，我几个尤其感觉，第一个呢是速度更快了。 嗯， 为什么说这个速度更快呢？因为这个最高法院2015年实行这个立案登记制改革之后，法院的这个立案庭的审查，它从实质审查变为刑事审查。 嗯， 它这个包括这个就是包括原告方的诉讼主体资格啊，被告是不是告对了呀？诉讼请求是不是合理啊？是不是属于法院的这个涉案范围啊？它这个程序都进行了简化。话，说明显感觉这个法院呢，它这个立案的流程确实是加快了， 速度快了， 速度更快了。 嗯， 第二个感觉呢，我觉得是这个更加透明了。 嗯， 为什么讲更加透明呢？因为这个从最高法院包括各级法院，推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司法信息公开措施。 包括审判流程公开啊，执行信息公开啊，就是我们现在通过网络的途径就很容易的查到，哎，我的案子是哪个法官在办呢？ 嗯， 我的案件可能什么时候开庭啊？我的案子现在处于什么一个审理阶段了？ 嗯， 这些东西让老百姓感觉它更加的透明， 哎，心里更踏实了。 啊、对对对， 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连法官性格都可以知道， 对，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的啊。 第三个，我觉得现在可能打官司更加便利了。 嗯， 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呢？也是是这个，就是中央这个继续推行这个就司法体制改革。 嗯， 包括现在我们是在上海、北京、广州设了很多的专门的法院，比如说像杭州的互联网法院， 嗯， 比如说像北京设计的知识产权法院， 嗯， 这些法院呢，你比如说像我举个例子来讲，像这个杭州的互联网法院吧， 嗯， 你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立案，网络的方式开庭，网络的方式质证，就一切都可以在网络上依托网络，它就完了，它结束了。这样的话，它可以节省律师啊、当事人呢、啊，他庞大的这个时间成本。 嗯， 这个东西它很便利。 就我可能坐在家里，我就开庭了。 嗯、 是 的、 啊，是的，是的，是的，在家里就可以开庭了。 嗯，其实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认识啊。我觉得其实为什么说司法便民里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很多我们的老百姓其实，在看到这种名目繁多的各种法律的时候，其实也挺头疼的。 是他有的时候打官司不知道到底是我是属于哪一种案件， 对，他不 是经济纠纷呢、啊、还是这个刑事纠纷。 没错，他不像去菜市场买东西啊、 哎、 说我在菜场提供的便民服务可能就是告诉大家啊，这个菜卖几毛钱，那个菜卖几毛钱、 嗯、 但如果你要在司法便民上说这个法进哪个门，那个法进哪个门，可能兴许还是不懂。 嗯，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司法便民当中另外一个要普及的点，就是普法了。 普法，对、 哎、 是的， 普法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因为这个它法律问题它像医疗问题一样，它毕竟是个专业性的问题。 是 的、 它的这个给公众的这个认知啊，它是一定有一定的门槛的。我的感受来讲，就是法院包括那个民事案件诉讼执行、刑事案件诉讼执行，包括再审案件诉讼执行，他就会把这个法院我要立这个案子，我需要的基本的材料、诉状啊、证据目录啊、助理这个证明啊，他会告，也会在那个立案厅导诉台会有， 嗯， 但网上也会公布， 嗯， 但是呢，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这个法律这个普法工作，它确实是、我觉得是任重而道远， 嗯， 如果想做好这个呀，我觉得它不单是法院一家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像咱们柜台一样、也在做这个工作。 对、 这个问题它，短期内我觉得可能还解决不了，还要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 是的，任重道远。 是的啊，刚才贾老师 再见， 不是刚才贾老师说了一个柜台，我不认同，我们是主播台。开个玩笑啊，其实贾老师在您的这个印象当中啊，你觉得最近的北京的这些法院里面，你在这个去里面打官司的时候，有哪些你觉得还可以提高的地方？ 我觉得那就要拍点砖了。 哎、 啊，您这个作为律师可以提提建议啊。这为什么我说先让两位法官请出去？最主要是怕打架，知道吗？ 我也是。有几个感受吧。我首先从立案的感受来讲哈，立案虽然说现在实行了登记制，而且确实是北京法院地区，就北京地区的法院，比其他地区的法院它速度要快了很多，确实是在践行这个司法违方面，它走在了全国的先列。但是还是有感觉，就是比如说在那个立案上来讲，因为这个材料短缺的材料，现在因为通讯方式非常交流，微信呐、包括这个邮箱啊，如果说万一律师，当我们前程所也有律师，那个就万真的是不小心遗漏了一个证据材料，但是这个材料我们认为这对立案来讲它不重要，但是法官就说你必须下次明天或后天再过来，那时候你又要去排号，又要去交材料，那这样的话无形当中呢，客户的感觉会很不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我们觉得会很浪费时间。 是的、 如果说法院说他有一个 网上的一个 对、 这个、 网上的一个东西， 对， 我指定的发到你的系统里，指定的某一个人收， 指定提交， 他对他一下就能看到的话，那这样的话会极大的提高这个整个案件的一个时间。 好的，接下来我们 等一下，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就是贾老师，您是从法官又转型到了律师，就是您的这个职业的转变，就是您自身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从审别人的案件到变成是我去帮别人这个诉讼案件。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思维的一个变化，因为之前你做法官的时候，你是看到了双方的证据材料， 是的， 你是去有居中的一个位置，但是话实际上的话，那个案子呢，我感觉相对言要好判，毕竟是你可以借力两个律师的， 更清晰， 对，条理更清晰。但是作为一个律师来讲哈，就像 有的时候习惯了，现在开庭。 对对对，这个他这个流程呢，他会一个流程，一个案子从前期从立案到一直审判，它中间很多。就像那个邦银法务他们专门设计了一个就是这个案件管理系统一样，诉讼项目管理，每一个环节你需要做什么。有可能遗漏的话都可以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我感觉这个压力是比以前更大了。这个就像你刚才您讲那个案由的问题， 对， 确实一个案子到底打合同纠纷还是打不当得利还是打侵权，这确实很麻烦，因为这个压力会更大。 好的啊，刚才这个贾老师这个已经阐述了一下自己角色的变化啊，这个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都会有角色的变化，比如说宇维，就从一个， 对，我刚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职业， 就是对啊， 对， 这个刚刚进入社会啊，叫做社会人啊， 对， 这宇维脸有点红晕啊，这个是吧？ 就是突然好像我在就是入职第一天的时候发过一个朋友圈嘛，然后我妈妈就说以后就变成同学，以后就从同学变成同志了。 是的啊，好的。刚才其实贾老师聊的司法便民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可能有一回有容易循回往复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况，对吧？ 对 对, 对。 这样，我们邀请两位律师，同样不是邀请两位法官，同样回到我们的直播间，让三位老师共同的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哎、 啊，就这个问题来探讨一下。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青年说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为改革献一策的第二期节目。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司法便民，大家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活力98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这个给大家一个镜头来看一下啊，这三位 坐到一起了， 司法界的坐到了一起啊，这个现在开庭， 又一次开庭。 对，大家有什么这个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说啊。刚才其实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贾老师可以再来说说这个问题吧。啊，贾老师先提一下这个问题。 主持人，您讲的是， 就是一开始就是您说的这个，可能回头还要再去一次，是吧？ 对对对，就是多跑一趟的问题。 哎， 确实是有些因为这个，无论是有些是因为当事人的原因，有些是可能是这个律师工作的疏忽的原因，确实造成当时那个立案的时候材料不全，这样的还会去一次，有时候还不够，可能还要去两次。 嗯， 当然也不排除就是有些法官他确实也没有。就是立案登记制上面哈，他这个可能认识不一样，他有时审查的很严，说要求你提供的材料这个很多，这样的话会给那个就是当事人吧，我觉得造成一定的这个诉累吧，诉累。对， 那崔老师就是像这种问题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比如说，就你必须要提交的材料是哪些？然后可能有一些材料是可以可能你现在你立案的时候没有办法提交，但是你之后再补充的这些材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范围呢？ 实际上来讲，它从法律讲，它规定也非常详尽呢。每个案件它有它的一个要件，你符合什么条件就可以立案。咱们现在实际上，从2015年之后的立案登记制就给你克服了这种困难，就是说，只要符合刑事要件的，你就可以给你进行立案。只要那个是属于那个法院管辖的，属于本院管辖的，符合诉讼法规定的要件的，就可以进行立案。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刚才那个贾律师说的那个情况是经常会发生。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就是说，法官跟当事人之间的认识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这个地址是不是有明确的被告，明确被告，比如说你必须得有一个明确地址联系方式，你确实有这么一个人，然后另外才能进一步证实你们俩确实有过经济往来，之后才能产生纠纷呢，是不是能证明这种关系，另外是不是属于本院的审判管辖，这是一个递进关系。为什么会那个让你来第二次呢？是因为他是递进过程中迈完第一个台阶才能看到第二个台阶，迈完第二台阶才看到第三个台阶，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的。然后但是现在呢，怎么克服这东西呢？比如说有的案件量非常多的法院会给你来一个那个 提前准备好 预约立案，约立案，比如通过互联网给你传过来看初步审查，说你可以了，跟你到几月几号到几号窗口可以跟你进行立案，如果不行的话会告诉你你应该补什么东西，这省得你那个往返 跑两趟了， 对。然后如果你要拿完之后原件复件一核实还是有区别的话，那你就得跑了，那没办法。如果是在立案的时候有些条件的话，基本符合了，就那个就是等于说符合程度在75%-80%以上了，那就可以转到审判厅进行审查去了 啊， 它不是立案审查范围了已经。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提前的预约啊，是这意思吧？就会更加的简化手续。李老师怎么来看这问题？ 我还是在我的主题下说的， 对，理论联合实际啊， 引领下这个做工作和研究问题，然后做学问研究在一起。我就说以我们院为例，就我们院在我们院啊，一直是把这个党建和工作融合这个强调的非常紧密，包括我们这党建品牌都是跟工作融合在一起的。我就说例如这个问题啊，怎么才能把这个诉讼服务做好，把信息化等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做好，必须得有一个这么一个理念。比如以我们院为例，我们院每年都有至少一百多去我们院去参观，主要参观信息化。信息化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就可见二中院比三中院做得好啊。 这么说各个院各有特色吧，各有特色。我只是说我们院特色，这个信息化，就是你关注一下我们院，就搜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公众号，你一看，里面就有几个特色的东西。它是完全这种信息化是为方方面面包括诉讼服务去服务的，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导航。你看导航一般我们都导航那个大的地方，小的地方它实现了在我们院内的一个导航 啊，这是哪个楼道怎么上楼之类的， 这是可以实现一个院内的导航的。而且刚才说比如说交材料怎么保证，它有个诉讼流程的这样一个咨询的，它在那里面一点开之后，它有个链接能链接到这个相关的地方，能提供一些咨询。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院诉讼服务大厅有个小机器人，小机器人就可以解答一些问题。如果他解答不了的，他告诉你去导诉台去咨询。 就是再一次的这个二次引导变成了三次引导了。 就是这些，就是从软件上、硬件上都有这些，就是信息化跟诉讼服务这种便民的融合在一起。 这是特别好的，就是把信息化可以融入到所有的这个案件的这个从头到尾的审判过程当中啊。贾律师您出出主意吧。 我就出 出主意不敢，其实是给法官们提个建议。 不是贾律师，我感觉你知道吗？法官进来和没进来感觉就是不一样。 我就是说，就是刚才那个这个，我觉得李主任说的非常好，就是让这个法院以后这个信息化建设更好一点，多利用一些信息化和互联网的手段，减轻当事人的和这个律师的这个时间成本，我觉得可能是最好的。 其实三中院在这个方面也是有一点有一些这个改 探索， 对探索的，也是有这个 APP 的服务，还有电话的服务，是吧？ 我们怎么来讲呢？因为那刚才那个李主任说的非常对，就信息化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手段。我们现在为什么要那个扩大信息化的使用呢？是因为那个信息化减轻了咱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个面对面的交流。咱们就想让信息多跑路，让人少跑腿儿。然后其次来讲呢，就是但是人的服务是不可避免的。咱们现在一个就是面对面，你一定要讲究服务，讲究质量。你要现连现有或者点对点之间的，一定讲究速度。 是的， 因为咱们现在那个法院网它是一个内部的网，你要想到外网，它得经过一个数据的一转换。转换过程中，比如说你从 A、B、C、D， 这个 A 没到 D， 你是坏在 B 了，坏在 C 了，咱不知道。所以一定得强化这种每个节点之间的管控。这么着才能确实保证它得及时的传到了 D。要不你线上没有速度的话，那你实际上那信息化是没有起不到很大作用的。 就是其实就是不管是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还是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都是想要为我们的这个便民做出更好的这个努力。 是的，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感觉没聊透。 是， 这个有时间的话，诚挚的邀请三位继续做客我们的青年说，给大家这样搞一个系列。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一开始，这个因为我们很多大学毕业生说实话遇到点麻烦的时候，想要说是去这个写诉状啊、投诉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去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不是特别懂。我相信比如说贾律师啊，可以给大家从普法的角度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李法官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崔法官可以从怎么进法院啊， 怎么进法院门， 对啊，进法院门给大家讲一讲啊。也希望大家常常来我们青年说做客，好吗？ 好的 。好啊，这个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三中院立案庭助理审判员崔永明，以及北京市二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俊业，和北京前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贾建兵啊，欢迎三位啊！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9点到10点的第二这个板块的节目，同样也是我为改革献一策啊，这个第三期啊，我们聊的是关于这个校园诈骗啊方面的事儿啊。好了，今天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见。 好，再见。 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老师说过春天难买春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上午9点，广州 侯爷案，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02分，一小段片花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维。 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来收听这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 哎，如果您不再开车的话，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这个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新浪一直播可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同步跟我们互动一下。 没错，雨维还是不熟。 我熟， 雨维还是不熟啊。 哎，不是，不管我熟不熟了，今天我们这个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好吗？进入主题。 好的啊，这个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时段了，同样也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为改革献一册的第三期系列节目了。我们第三期聊的是诈骗方面的事儿啊， 哎， 不是，是防诈骗方面 的事 儿啊。这个话不多说吧，因为说实话，其实防诈骗这事儿啊，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还是中老年人， 对， 还是青年人啊，大家都很关注。 对 啊， 之前有过一个统计，就是说年轻的男性其实更容易被骗 啊。是吗？啊，这个咱不探讨。我就想问一下雨维，你有没有被骗过？ 有 啊， 我真的有被骗过，就是在网上购物的时候被骗过。 网上购物的时候被骗过、 嗯、 啊！ 我当时是要买，就是好几个小姐妹嘛，然后要买一样的鞋，然后就从网上一个 QQ 空间里面看到了这个鞋，然后它就有很多就是像现在微商一样各种那个购物截图啊，怎么怎么样反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哎挺好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下价。讲了一下价之后，然后把钱打给他了，他之后就把我拉黑了， 他就消失了。 对 啊， 然后给我气坏了，然后我后来再加他微信，不是再加他 QQ 的时候，然后我说你怎么把我拉黑了呀？你不发货，你好歹就是你怎么样，你跟我说一声啊，是不是？你什么原因？你为什么不给我发货？然后他说谁让你跟我讲价的？然后就。 嗯，是的啊，这雨薇你遇到的这个商户，我跟你说现在绝对很害怕，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今天请来了警察叔叔 啊，警察叔叔要给我这个 做主啊， 做主有事找警察， 没错啊。接下来我们来邀请我们这一期的嘉宾，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反诈骗专班的负责人张强，张老师，同样还有我们的校园这个青年观察员这个心仪啊，来给大家打个招呼，来张老师。 大家好， 可以对着话筒啊，话筒稍微近一点。嗯，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民警张强。 哎呀，一听这声音就感觉是警察。 安全。 好了，让心仪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心仪。 哎呀，这声音一配在一起，简直完美啊！ 就是小姑娘要找警察叔叔了。 是的啊，这个 坐在我旁边我都有安全感。 是的、啊，哎呀，张老师，这个您先把话筒挨得近一点啊，不然我没安全感。啊，张老师先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刚才这个雨薇的这个情况怎么办？ 嗯， 这是典型的网络动物诈骗。 对， 这个骗子太直接了。 对，他太直接，他跟我说原因是因为我跟他讲价， 而且他还很猖狂。 对、 嗯，太猖狂了。 前提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在 QQ 空间上买东西？你跟他认识吗？ 主要赖你。 你都不知道这个对面那个 QQ 的使用人， 对， 他是大人、小孩、男的、女的，是不是正经人，是吧？ 哦、 就是说咱们这个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空间 啊、 就是套用以前咱们网络上经常说的一句话，你都不知道电脑就是网络那端的电脑前面坐的是人，或者说是其他动物， 嗯， 就是网络这个虚拟性就 体现出来了啊、这样就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了啊，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啊。其实我也遇到过诈骗方面的事儿啊，但我觉得我这个智商吧，能骗我的也挺厉害的。 你呀，哎，你给大家讲一下。 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有一回啊，在飞机场啊，就是在一个这个国外的机场，然后呢等一个朋友啊，他也来坐飞机，但是我可能早一点啊，就大概起飞四到五个小时，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外国的朋友过来找我啊，会说中国话啊，过来找我 说。因为前提是因为你不会说英文吧？ 对，也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会说英文啊，反正就过来找我，他就问我说，哎，你现在这个在这里是不是等朋友？我说是等朋友。然后他说你这个可以到我们这个旁边的那个休息室休息一下啊，我们这休息室只要你扫了二维码就可以休息啊，这个免费休息。我想，哎呀，还有两三个小时，我去他那个地方休息一下也未尝不可。他说就在机场旁边的一个小茶馆里，然后我就扫了二维码了。扫了二维码以后，这个就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发现我的那个银行卡里就 盗刷了， 盗刷了、 哦 啊、大概盗刷两三千块钱吧，大概是这个人民币这个钱，还小钱。你看，以为这幸灾乐祸的样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关于这个防止网络诈骗的事儿。 嗯， 这样。啊，我们还是开始我们的这个老步骤啊。 对， 第一步，先让张强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他的这一策是什么。 青年说，继续说。 和田的同学，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来，有一些死机啊，这样接下来让张老师来给大家说说他的这一策，我们先结合着 PPT 讲好吗，张老师？ 好的， 嗯，这第一章是这个啊，叫做网络诈骗防范与打击。 对， 嗯， 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这个网络诈骗防范和打击的一个开展的情况。 嗯，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网络诈骗犯罪的一个含义。 嗯， 这网络诈骗犯罪其实就套用咱们现在一个经常比较流行概念，就是互联网加，是吧？ 嗯， 互联网加加上诈骗，这就是网络诈骗。 哦， 是吧？网络诈骗呢，就是指这个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诈骗实施过程中呢，将互联网作为工具，在并运用其他这种技术手段来实施诈骗这么一个行为。 嗯， 这跟我们传统的 这个诈骗，可能这个交叉点就是多了一个互联网加， 嗯， 这是一个它的一个概念。 嗯， 另外呢，这个说一下它这个互联网络诈骗的它一个特征吧。 嗯， 因为它是网络诈骗，所以它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嗯，是的， 网络诈骗呢，就是通过网络这个电话、短信实施的这种的非接触式的诈骗。 嗯， 像咱们传统诈骗，可能是人跟人是见面的， 是的， 最起码知道我骗你的人长什么模样。 哎，对，那张悦那就是面对面的那种诈骗， 我这就是传正正儿八经网络诈骗。 对，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不用见你的面就把你给骗了。 你那时年少太无知， 对，张老师您接着说。啊， 就是由一种网络的这种的虚拟性， 嗯， 然后导致这种的诈骗嫌疑人可以突破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嗯， 来对我们实施这种的 诈骗 侵害， 诈骗啊， 隐蔽性很强， 嗯。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危害很大， 嗯， 因为嫌疑人他利用网络可以很大范围的散布这种的虚假信息， 嗯， 是吧？就是你比如说他散布100条信息，有一个人上当了， 嗯， 那对他来说成功率也是很高的， 哎，是， 就是它的一个危害性很大。另外呢，就是它多样性，因为咱们这个互联网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应用，层出不穷，是吧？你比如说之前有这种的滴滴。不是滴滴，就是咱们共享单车吧。 嗯， 共享单车有些企业它可能经营不善， 嗯， 导致它倒闭了，但是里面它有押金呀。 对， 嗯， 就咱们这种的 卷着押金跑了， 就是咱们这种的这个用户就想退这押金， 嗯， 那骗子抓到这一点了。 哦， 我在网上发一些这种退款的电话，是吧？ 嗯， 电话打过来，我很对你实施的诈骗， 哦， 是 诈骗。 他会利用一些社会的热点， 嗯， 然后利用一些新的应用， 嗯 嗯， 然后对我们实施诈骗，所以它这种多样性，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专业化程度 啊 越来越高，因为它这个诈骗它分成好多环节， 是的， 比如获取信息呀， 是的， 然后这个银行卡呀、电话卡呀，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的环节，包括包括取款， 嗯 嗯， 就是它环节很多，就是它专业性越来越强，这是咱们说它的这种四个特点， 嗯 嗯， 另外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比较常见的。 主要的类型 诈骗的类型， 嗯， 对，诈骗类型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种的网络交易诈骗。 嗯， 网络交易诈骗就包括咱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 被诈骗。 对 对， 这种网络交易诈骗呢，它也分好几种。 嗯， 你比如说，有的是这个通过这种的电商平台， 嗯， 虚假电商平台， 嗯， 是吧？比如咱正儿八经电商平台， 嗯， 多数还是比较规范的， 嗯， 一些虚假电商平台。另外呢，就是通过像您说的 QQ， 嗯， 空间呀， 嗯， 微信的朋友圈呀， 对， 另外呢还有一些这种的二手的交易平台， 嗯 嗯， 比如某赚呀， 嗯， 或者说是 某鱼 对，他们这个就 哎，这个我还真不懂，听你们说完以后我们 都会心一笑， 某什么 懂的人就懂， 对， 懂的人 你就是嫌疑人呢通过这些平台在这上面发布一些虚假的信息， 是的， 对，你看到虚假信息以后，多数呢他们利用人们什么样的心理呢，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可能 便宜是， 对吧， 对， 或者说这东西一般地方找不见， 嗯， 或者说呢有一些就是擦边球的， 哦， 比如说经常有一些代发论文呀， 哦， 这个办个假证呀， 嗯， 这些 这是 正儿八经的，这个购物平台上不会有这些东西， 嗯， 是 过来一些平台上发布我能办，是吧，留一电话，留一微信，留一 Q， 嗯， 然后你就过来了， 嗯， 因为你本来 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就不合法， 就不是光明正大的， 哎， 啊，所以你有些人即使被骗以后他也不敢说报一报案， 是 的啊，这是一个种的网络交易诈骗， 嗯， 然后第二个呢跟大家说一下种的冒充熟人诈骗， 嗯，你说啊， 冒充熟人诈骗呢，就是这个可能一会儿我们的苏警官也会提到。 嗯， 我主要说呢是网络冒充熟人诈骗。 嗯， 这个主要的种的形式呢，就是通过 QQ， 嗯， 微信， 嗯， 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利用微博来冒充熟人。 嗯， 是的， 冒充熟人就是说我是你的这个朋友呀， 朋友啊，我先急缺钱呢， 对， 然后钱一打过去。 嗯， 结果发现号被盗了， 再一核实说我的号被盗了 啊， 对， 这是 我经常看到，就微博上，尤其是在海外留学的同学，他的微博名就会被别人篡改，比如说后面多加一杠， 啊， 然后再去用这个微博名去跟别人说啊，我现在什么买机票呀这样的诈骗。 嗯， QQ 和微信呢，它主要的这个手段就是说我 这也太麻烦了， 那万一遇到一个跟我关系不好的朋友过来找我这要钱借钱，我 借不就行了？ 对啊， 但是你谁没一个朋友呀？没一个真心朋友，可能打到你那儿的那可能是假朋友是吧？但你说，比如我给他的这个微博好友十个人， 对， 就发信息。 你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说他是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反诈骗专班负责人张强， 我借。 我借， 就是说他利用 QQ 和 得考虑一下 微信，一般是盗取你的号，然后给你的好友发信息。 是， 但是微博呢，它本身是一个公开的平台 啊， 就是我不盗你的号，我也能看到你的好友，看到你历史的消息， 模仿程度很高。 对，所以 呢， 所以他们专业的话就是高仿照号。 哎，对， 还有是 把那照片 copy 出来，然后我就可以成为你了。 哎，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网络兼职诈骗，这个在咱们这种学生群体当中比较多，因为比如说学生除了这个课业以外，有些闲暇时间想自己挣点钱，然后他会说在网上找些兼职，经常出现的就是说兼职刷信誉， 是， 给你承诺，比如说你买一单100块钱，然后我返你110，哎，他交了100，然后到时候返了110，说太慢了是吧，快点吧，一半过去， 没了 ， 没了， 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网络兼职诈骗。兼职诈骗它也有两种渠道吧，一种是说我想兼职了，然后我在这种的平台上发布信息，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有一些骗子也发一些招工信息，你看到以后你就联系，就是说这种两种形式都有，所以说也是提醒这个在校的同学们，多加防范，多加注意吧。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啊， 对， 冒充客服诈骗。 对，冒充客服诈骗，这个就是因为咱们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购物是吧，都离不开这个网络， 是 吧？不管是吃的、穿的、用的、喝的，是吧？都离不开网络。冒充客服呢，主要就是说这个冒充电商客服，对吧？买完东西以后，骗子通过这个非法途径获取到你的订单信息，知道你买的什么，知道你是谁，知道你寄到哪儿了。他会给你打电话说你是谁谁吗？你是买了什么东西吗？然后 对， 你一听，哎， 我遇到过这样的， 对，然后他就说你的东西存在质量问题。 哎，是是是， 那个比如说甲醛超标呀， 对，真的是。 然后你就信以为真了，你就觉得他是客服，他说哎。他给你一个链接，把你引导到一个退款界面。说叫退款界面，其实他就可能就是一个这个虚假的网银界面， 没错， 来套款你，套取你银行卡里面的信息。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我有一次从网络上买了一条裤子嘛，然后就挺便宜的。然后那个就有一天我正在逛街，然后就是那个就冒充客服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咱们这个衣服甲醛超标，就是甲醛超标。然后说这个甲醛超标，然后国家有规定什么甲一，然后要赔3还是怎么地，然后要3倍返还资金。我说哎，那挺好，我裤子还给你们，返还三倍资金就挺好。他说那您现在打开您的这个支付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然后看有一个什么信誉分，然后您的信誉分达到多少之后，我就可以直接退给您。如果你达不到的话，就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操作流程。然后我当时因为我在逛街嘛，我说我现在没有空，我完了之后我再弄吧。后来我就跟我姐跟我一起逛街，我就跟我姐聊了一下，我姐说那你让他直接从那个这个 支付宝， 对，这个客服平台跟你说啊，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呢？我说哎，是啊。然后我就跟客服就卖家联系了，卖家说现在就是经常有这个，就我刚打开这个对话框，然后他那个自动的消息就弹出来了，说这个近期有这个诈骗怎么样。我说哦，原来是这样。 张老师这样吧，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这四个类型，一个是网络交易诈骗，一个是冒充熟人诈骗，一个是网络兼职诈骗，还有一个冒充客服诈骗，这是网络诈骗的四大类型，是吧？ 比较常见的类型， 比较常见的 还有好多， 其实还有很多。心仪，你接触到的，比如说校园诈骗，这四个类型套用的话，你觉得有哪几个你是知道的，或者说你经历过的？ 经历过的网络兼职诈骗嘛，不算经历过，就是我身边的话，经常有同学在 QQ 群、微信群里面发，尤其是那种打字兼职， 哎， 对，这个我一直不太懂，他到底怎么骗你呢？ 那个是骗人的， 对呀， 我也经常收到。 有一些是确实是 真的 有这样的需求 啊， 但是他 有可能会以这样的一个名目说，哎，这需要打字的， 嗯， 对， 然后你去应聘了以后说，哎，这个工作暂时没有了，我推荐你个其他的工作，然后把你引到这种的刷新与诈骗上。 没错， 其实还是还有的，就是说，我要找一个兼职，然后我到这个兼职的地方 需要交钱， 对 吧？ 需要交钱，什么培训费这那了。 对对，之前我的朋友就碰到过，他是说帮别人做手工，然后他就说可以，你来这边需要交学费，然后就交了500块的学费，之后那个人就走了，就找不到他了。 那这个就是因为他是接触式的， 就 不在我们这种的网络诈骗的范围之内。 这个范围内 是的。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还好。就是有一些这个中年这个中老年人在接受电话诈骗的时候，确实更容易相信啊。 对， 经常有很多花样百出的事儿出现啊。这有的时候甚至都有这个 孩子被绑架了， 打着我的名义就给我妈打电话的啊。回头我妈给我回过来说，孩子啊，怎么回事？我说那不可能，啊，真的有这样的啊，一模一样。我说那肯定是个诈骗，是个骗。 咱们平时生活当中要多跟老人 交流，对，这很重要， 有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以免老人被骗。 好的，接下来这个让这个张强老师接下来给我们继续来说的是打击防范网络诈骗面临的问题吧。 对，这个。分两方面说吧，一个说在打击方面，打击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发案量确实特别大。 对， 根据公安部这个公布的数字呢，就是2017年全国一共立案是59.7万起。 哎呦， 好多啊！ 损失呢是131.5亿元，所以说它这个发案量很大。这个发案量这个大呢，对应的就是第二点，就是打击不对称。因为你发案这么多，你真正这个在公安机关这立案以后需要去打击，但是你对应的办案民警没有这么多，是吧？ 是啊， 力量不对称，所以造成的就是打击不对称。然后另外呢，就是说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立法呢相对滞后，定罪比较难。 对， 因为你这嫌疑人这个现在咱们这个对于证据要求的特别严格，对于这个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呢，检察院法院然后观点呢，就是要以事主的报案为认定的标准，事主呢要与嫌疑人一一对应，然后嫌疑人的资金呀，具体的作案过程呀，都要需要逐一查证，这是一个相当繁琐的过程。 但是其实立案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吧？ 立案现在标准比较低，基本你去报了，然后 我听说还有好多那个在国外的哈，拿国外的电话往家里打哈。 这一会儿苏警官跟 好好的说说这事儿。 我之前就是， 其实我跟你说，我特想一会儿打个诈骗电话，我可以回过来让张警官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他们。 其实刚才聊到这个就是立案的事儿，我当时就是因为被骗了，大概是700多块钱嘛，然后当时也是想着去报案，但是就是因为我朋友的家长也是做警察的，然后就跟我说，像网络诈骗这种的，一般是在800元立案还是？是怎么样有一个资金的限定，还是现在是否有这样的限定？ 对，没有特别严格的标准。所以这个我们一般是鼓励大家尽量都去报案，因为你报的越多，哪怕你被骗1块钱，你去报了案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多了一条线索，多了一个渠道来。 哇，这个角度讲特别好，我以为可能警察叔叔就是，那你1块钱就算了啊。 对。 但我觉得这个说特别暖人心啊。就是。哪怕1块钱，我一定要报这个案。 就可能 我也让警察叔叔多一条线索。 对，要多一条线索。 1块钱，被别人被骗的就不只是1块钱。 这是打击，防范是也有三个方面，是吧？ 防范呢，就是说，就从这个诈骗这种信息的入口来说，这个咱们互联网本身是开放的，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渠道都会有可能存在这种的虚假的信息，这种的信息分类的平台呀，包括这种即时通讯工具呀，比如说微信这些，都可能存在这种的虚假信息，的入口非常多，诈骗信息的入口非常多。另外就是从他这个资金来看，因为这个现在这种的嫌疑人反侦查意识都比较强，这个钱他不会说骗了以后，比如说 还留在这儿， 张强骗了，然后这钱直接转到我的名下的银行卡上了，他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的买其他人的银行卡，是吧？转到这种卡上，我经常就跟一些朋友聊天说，这不是这种案子很好破吗？这钱转哪儿去了？你转到谁那抓谁呀？那事实不是这样，他前一天拿的卡有可能是他从网络上买的，所以说他就资金流转渠道很多，包括一些第三方支付， 还有会分流，是吧？ 对， 比如说我可能我从您这儿骗了1000块钱，然后我把这1000块钱分流到各个卡里面， 对， 会这样， 还有专门这种的洗钱的团队， 是 怕 行话叫水房是吧，下面有歌手， 嗯， 然后把这些钱打扫， 这都有行话了啊， 是， 嗯，然后这从资金来，来看，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的诈骗案件的发源地， 嗯， 咱们这个在这种的公安部的打击防范这个电信网络信息违法犯罪这种的联席会议机制呢， 嗯， 来这个定了。前期是定了12个重点地区， 嗯， 就是他们这些地区呢，作为这种案件的发源地，就是这些地方骗子特别多， 嗯， 基本就这几个类型， 嗯 嗯， 然后第二批呢是取消了5个，然后，就摘牌了5个，然后又挂牌了，好像是6个吧， 嗯， 你包括这种的，海南的儋州，它那边是机票诈骗， 嗯， 中奖诈骗，这是他们这种的一个主要手段， 嗯， 然后还有这种的广西宾阳这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冒充熟人诈骗， 嗯， 他们也发现，就是这些地方的这个发源地的治理，是需要当地懂得加大力度的。 嗯，明白了。 这是从他这个案件发源地这个角度来讲。下面就说一下咱们这种的这个防范机制的建设吧。 嗯， 因为这个网络犯罪的案件的打击，那肯定是我们公安部门这个责无旁贷的。 嗯， 但是就是。本身这种的案件高发是吧，那个群众的期待也特别强烈，所以我们不光要关注这种的案件的个案的打击，我们还要拓展到事前的防范，包括事后的管控， 是的， 比如事前防范，我们就打造一个平台，打造一个这个涉网诈骗案件的监控平台，我们得知道这个发了哪些案子多发是吧，这个到什么样的周期哪些案子可能高发，我们会采取一些相应的防范的策略， 嗯， 另外就是筑牢这个五道防线，就包括运营商的防线，运营商就是咱们的移动、联通呀、电信呀， 嗯， 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网络运营商，通过他们来进行一些这个虚假信息的阻拦， 嗯， 来减少这种的诈骗信息的这个流入， 嗯， 另外呢就是互联网企业的这个防线，互联网企业包括一些咱们安全厂商， 嗯， 然后包括咱们一些门户网站，通过他们的工作呢。也是把一些这个诈骗信息进行一些过滤， 嗯 嗯，所以这是一个机制建设啊，当然这个机制建设应该是不仅仅是公安，其实就是所有的这个机关啊，所有的我们的整体的社会都要把控的一个机制， 这个从公安部那边呢是成立一个23个部委联合的这种一个联席会议机制，对应咱北京市也有这样的联席会议机制， 嗯， 就是公安部门牵头，然后大家共同来把这个事情做好。 嗯，所以说，如果让张强老师用这个一个非常言简意赅的话来总结一下自己的这一策，您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不光要把这个案件的打击作为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 嗯， 而我们要向前向后来这种推，包括就单纯来说打击，也是。就不光是个案打击，我们现在就是说打规模、打链条，然后打这种新型的案例，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事后的管控，比如说这个案子凸显了在哪些行业、哪些这个地方有漏洞，那及时要把这些漏洞补了，不要说以后案件的高发， 是的， 就是说事前、事中、事后。这样一个机制， 就是一个整体的机制吧。 对对对对， 系统的防范。 对，系统防范。 好的，感谢张强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呢，我们再邀请一位，啊，也是我们的反网络诈骗的高手啊，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信网络案件侦查支队三中队的中队长苏兴博啊，这也是一个网络红人啊，回头一会儿给大家好好。 网上有很多他的视频哦。 是的啊，我们先放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让苏兴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如果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这档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啊。 哎，如果您不再开车的话呢，可以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是的啊，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非常的精彩，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啊，我们连内网都给大家看到了啊，多么精彩的一个画面啊。好吧，话不多说，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于防止校园或者社会上的网络诈骗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信网络案件侦查支队三中队的中队长苏兴博，苏老师。 大家好，我是苏兴博。 苏老师可是一个网络红人啊。王瑞了解了吧？ 苏老师的这个名声是非常响亮的。 对啊，各个网站、各个电视台都充斥着苏老师讲各种防范诈骗，你都没看过吧？ 我说实话，我还 怪不得被骗钱，我告诉你啊， 是 非常著名的防诈骗专家。 是的啊，苏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我觉得吧，我们先看一个苏老师的片段吧。啊，苏老师可能自己都没看过啊，来给大家看一下苏老师。 我们能做些什么？ 第一来说的话呢，我们先要了解被骗的心态，为什么这些人会被骗，其实跟他被骗心理是有关系的。受害者我总结了一下，叫5+1心态。第一个，贪图小利， 5+1， 天上会掉馅饼。第二呢，怕啊，恐吓你，这个 好 是一个狭义的， 还有交警一块参与，那是交警吗？ 还有一种就是怕影响 中国共产 会的感情， 参加个节目。 第三个慌，比如说你家人出事了，让你特别慌张起来啊，这个时候骗到你汇款你就汇款啊，让你转账你就转账了。第四个呢，就是 这是一个画面啊，苏老师给我们这个简单的说一说吧，就是说在这个校园防止网络诈骗当中，您有哪些心得，或者说给大家出出主意？ 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借着刚那个视频，咱们去往下说，因为之前我总结了一下，因为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事主为什么会被骗，这种心理我们才能更好的防范。刚才我跟介绍的就是叫5+1心态呢，是什么呢？就是5种被骗的心态，加一种就是潜在的被骗心态。我们基本上无论是我们的青年， 我特想知道潜在的被骗是什么。 我们无论是我们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或者各个年龄段的人，我们都要聊一种心态。刚才说了，5种心态是什么？贪，怕，慌，缺，善，这是5种被骗的心态。贪呢，就是贪图小利，相信天上掉馅饼的谎言，对吧？贪小便宜，占便宜心理， 就是我，怪不得被骗。 第二呢，怕的话呢，狭义上讲就是恐惧，比如说冒充黑社会啊，假绑架呀，这种名义的话去给你实施， 这种我肯定给他钱啊， 对吧？当然了，还是这种怕的话呢，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恐惧，还有广义上的一种怕是什么？怕伤了朋友的面子，怕影响自己的领导心中形象。比如说我们一些学生吧，接了自称老师电话，我这救急，临时有点事儿，帮汇款吧，抹不开面子，怕影响自己老师对自己怎么样啊，给汇款了，实际上都是骗子冒充老师的身份来实施诈骗的。就是这都归为怕。第三呢，那是慌，就是我们人啊， 在慌张的时候，这思维能力基本为零的。 是的， 这个时候骗子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嗯， 啊，骗子让他干什么，他就做什么。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也要就是遇事不慌。 嗯， 啊，第四个呢，缺。啊，这个解释绝对不是缺说是缺心眼的意思啊。就是我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认知短板。 嗯 啊，无论他是学历再高，那么他总有他不了解的地方。 嗯， 而骗子就是利用了他这种认知短板的缺失，编造谎言的时候说一些你不了解的东西，那么你就被绕进去了。 嗯， 啊，所以说的话呢会被骗。 嗯， 啊，最后一个就是善，善呢就善， 太善良了。 善良，我们应该善良嘛，与人为善。 嗯， 但是我们的善良，就前提是什么？是要有是非的。 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一些骗子编造一个悲惨的遭遇啊，给我汇款吧，啊，很多人就汇款了。我特别爱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比如说咱们我们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嗯， 就有一些骗子以一些慈善机构的名义啊， 嗯， 进行募捐，很多一些事主上当受骗了， 太可恶了。 对， 哇，这种的人真应该拉出去枪毙。嗯， 骗子，我认为骗子都应该受到严惩。 对， 嗯， 然后还有呢，就刚才说了，潜在的被骗心态是什么？过度自信 啊， 或者盲目自信，轻信以我的聪明才智，以我的社会阅历，我能够抵御电网诈骗，我不可能被骗，我特别聪明，不可能被骗。 嗯， 但是越是这种人的话，往往越容易掉进骗子的陷阱。 我就是这样的人， 其实 我就是这样被掉进了陷阱 啊 怀恨在心，现在依旧怀恨在心啊。骗子 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为什么会被骗？ 嗯， 那么我们在无论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们只要摒弃这种五加一心态， 嗯， 其实就能够从根源上。让我们有一个提高我们防范的一个素质。 嗯，是 啊， 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诀窍？你比如说，其实这些心态吧，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你像善心，对吧？你比如说遇到善心，有一些慈善机构，他确实给你发了一些内容啊，甚至有朋友，比如说王瑞啊，我们的校园观察员王瑞啊，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过来啊，说他的某一个朋友怎么怎么样了，怎么怎么样了，希望能给捐点款。 嗯。 你说这种善心，我也不能说以后我就屏蔽自己啊。谁只要说这有困难不行，我觉得你这个骗子。 但我觉得一般正常人的话，就比如说我的朋友，要是真的需要帮助的话，我一定会打电话的，就是当面的打电话，不可能说。 其实我之前看了一个，就是一个介绍，说怎么样防诈骗。其实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四个字：不要打钱。 不 要打钱，就是你对你 苏老师， 当你就是遇到这个真正需要打钱的抉择的时候，一定要去给他核实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你比较需要做到的事情吧。我觉得 这个也是对的，但是过于极端了， 过于极端了。 因为我们每个人不可能我们在正常消费的时候我们要去消费的， 对啊， 真的。你要是什么都不花钱的话，那咱这个就跟社会也脱节了嘛， 对 吧？那么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叫三不一多原则。 嗯， 三不一多就是说我们就是。无论是针对哪种诈骗， 我特别喜欢苏老师的总结。 对，他总是有一个总结。 就是了解这些的话，那么这些， 嗯， 我们一些小的措施就能让我们远离各种诈骗。 嗯 啊，因为刚才我们张警官也说了很多一些具体的案例了。 嗯， 那么我可能今天我就案例就不说了，我只做总体的一个原则。 嗯， 那么三不一多，哪三不一多？第一，未知链接不点击。 嗯 啊，我们无论手机还是电脑，还是比如说我们其他一些。软件接着陌生链接，先不要就点击，因为你不知道它背后是什么。 对， 当然包括二维码也在其内。 哦， 因为二维码和链接一样，都是一个门，你不知道门后边是什么。 对， 对吧？有可能是一个我们比如说二维码加微信啊，有可能是二维码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单据。 嗯， 也有可能是它背后是什么？是钓鱼网站， 嗯， 是木马病毒。 嗯， 扫了之后的话，可能我们钱就没有了。 是的， 或者我们或者哪怕钱没有了，可能信息也被别人盗走了，啊，都有可能。啊，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陌生来电不轻信。 嗯 嗯 啊，当我们接到了陌生来电的时候，无论对方自称什么人，啊，就跟你什么关系， 嗯， 都要不要盲目相信对方。 嗯 嗯， 第一来说了，先在脑里转个弯，这事合不合理，合不合情。第二来说的话，去核实一下啊，比如说我自称是老师给你打电话， 嗯， 我们是不是这个老师给你打电话呀？对吧？ 嗯， 打原来老师电话上问一问，是不是真的换号了呀？ 嗯 啊，了解或者觉得不好意思找老师的话，问同学， 嗯， 对吧？我们都有一个联系方式嘛，我们都有圈子嘛，问一下都能够问出来这事儿是真是假。 嗯 啊，第三个呢就是个人信息不透露。 嗯， 就是我因为早期电网诈骗啊是种广撒网式的啊，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就打电话，啊，跟你聊，套出信息之后的话，见招拆招的骗你。 嗯 啊， 像这种。诈骗， 这种我觉得还算高智商啊！ 真的，这种人太厉害了 啊！现在来说，慢慢一些骗子，他为了增加这种上当概率嘛， 嗯， 那么他不再是这种广撒网式的，而是叫靶向式的诈骗。 嗯， 靶向， 什么叫靶向？就打靶了靶。 嗯，我掌握你的信息了， 我掌握你的信息，比如说我知道你叫什么，知道手机号什么，我知道你获取的基本信息，我有针对性的跟你去说。 嗯， 跟你说的时候，我第一我能说出你的基本信息。 嗯， 那么更容易骗取信任度。 嗯， 那么你上的概率也会更高一些。 嗯， 如果说我们能够保护好我们的个人隐私安全，那么我们就会能够减少遭遇这种电信网诈骗的可能。 嗯 啊， 即使我们遭遇了这种电信网诈骗，如果说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能够有效的保护好我的信息之后，我也能够不能成为被骗事主，我的钱也回来不会转过去。 嗯 啊，在这儿你提示一个，有五项机密信息很重要。 嗯 啊，如果这五项机密同时被嫌疑人准确的获得，就能够让我们的资金，就是基本上可以说你开始资金就是骗子的。 嗯， 第一个就五项机密信息同时准确获得，第一你的姓名。 嗯。 第二，你的身份证号。 嗯。 第三，你的银行卡账号。 嗯。 第四，你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第五，你的银行卡密码或者短信验证码，或者说你的银行卡背后的那些CV 码等同密码的东西。 哦。 啊，这五项基本信息只要被对方同时获取到的话，那么可以说你的钱就是别人的了。 啊、哦，好危险！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信息。 是的啊， 这跟个人信息安全我们要保护好、 嗯、 啊。比如说的话，我们经常有一些，比如说门口啊、超市啊，填个人信息啊，领个小奖品啊、 嗯、 啊，比如说是网上促销啊， 嗯， 免费送的东西，填那个信息嘛，对吧？ 嗯， 这些其实都是泄露我们个人信息的途径。 嗯、 哎，其实苏警官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就是我在前不久换了一次手机号， 嗯 啊，因为我为什么要换手机号呢？因为我之前的手机号我实在是不堪其扰， 嗯、 就是我那个手机号用了大概七八年了， 嗯 啊。可能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网站都注册过，或者说在很多的就是地方都泄露过这个手机号，就导致每天得有好几十条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诈骗信息，然后骚扰短信发给我。 你是填了多少次电话号？ 可能是因为用的时间太长了。 嗯嗯。 然后后来就前一阵子我换了手机号之后，世界瞬间清静了。 啊、哦，发现哎，没有人找我了，今儿谁找我了？ 嗯。 这个来说的话，也是可能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些东西， 嗯 啊，但是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又不得不使用这些手机号， 嗯、 在某些时候我们不得不留， 嗯， 这怎么办的话呢？尽可能让我这五项机密信息不对应就可以了， 嗯， 比如说我 啊，这是个好诀窍， 对吧？ 是 比如说我，比如说我这样去领什么东西的话，比如我写个我家属的名字， 对对对， 或者我家属手机号， 啊、 这么着的话呢，让五项机密信息对应不起来， 嗯， 那么呢，他在抢和盗刷你的话，信息是不对应的。 是 的， 啊， 这个时候他盗刷你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哇，这个好聪明啊！ 其实我之前也看到过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位女士她被骗子诈骗了，然后这个骗子就打电话嘛，然后说之后会有人冒充警察来那个找你核对信息，然后说你现在是被骗了，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你不要相信任何给你自称是警察的人打电话。嗯、 这种是这种事情，我就亲自遇到过好几次。 结果真的是警察来打电话的时候，这位女士就是不相信他是警察。嗯、 这个是我们的自身的遭遇，因为我们是行政总支队嘛， 嗯， 我们还有一个挂了牌，就是我们的北京市反诈中心， 嗯， 也就是在我们这儿挂牌， 嗯， 所以说呢，我每天工作其实就是劝阻拦截大量被骗事主， 嗯， 因为我们可通过大数据分析的话，能够发现一些正的被骗事主， 嗯， 经常会去劝阻， 嗯，所以我特别的， 是我不相信你是警察， 对 吧？ 相信我们。 这样吧，我觉得这一趴我们好好跟苏老师，这个苏兴博警官好好聊一聊，就是网络警察。我觉得就是在背后的辛酸苦辣吧， 嗯， 挺不容易的， 是的、 啊、你说你逮他吧又逮不到， 然后你劝这个被骗的人你千万不要上当受骗，然后他还不相信你是警察， 嗯，挺冤枉的啊、 嗯、 因为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就是未雨绸缪好过亡羊补牢， 对、 嗯、 我们能让是不被骗财产不受损失，这是我们最好要做到的， 嗯， 但是呢我们去对外宣传的时候，可能第一有些学生不理解在哪儿啊？啊，你们老师让我们宣传，你们去抓去，你们去防范啊，对吧？ 嗯、 实际上，我们的宣传防范只是我们工作中一小部分， 嗯， 并且这一小部分是被群众所熟知的， 嗯， 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无论从打击还是从防范根源治理，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嗯， 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有没有切身的感触？前几年伪诈信很多， 嗯， 这些伪诈信很少了。 嗯， 是的， 包括我们有些某一些骗术的话，这两年也很少很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根源上治理， 而且就是宣传力度加大了， 是的， 大家都知道了。反正警察打来的电话有一半是假的， 但是有很多一些群众的话呢，防范心理过于强了，包括我们打电话，认为我们骗子。经常我们一打电话，一向总，你刚才接没接诈骗电话呀？你骗子吧？甚至直接对我们爆粗口，直接骂我们。所以说，我们要是劝总的话，也挺委屈的。 其实我之前也接到过，就是自称是警察的骗子的电话。但是那个骗子的电话，我觉得他做的非常的像，就是他给你我打来那个电话的那个来电显示。010110110，但是我刚才跟苏警官聊了一下，他告诉我就是现在的这个真正的警察给你打来电话，就是北京的警察给你打来电话，不是010110，是10110，是不是警官？ 对，这是我们的号码。 不，我觉得这个咱也不能对外公开，可明天人骗子就学会了。 对，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反诈中心的话呢，我们有自己一套话务系统的座机，号码有很多，所以话呢，现在如果对大家说某一个的话，可能有些误导。那么就是说，并且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能让够群众更好相信我们，因为骗子他既然用110，我们现在也跟我们的市局有一个沟通，我们专门有一部话机，就是我们的110电话。然后110电话给市主打电话，市主一看这110电话，那么也增加我们的可信度。 是的， 对吧？ 是的啊， 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的，我们让王瑞啊稍事休息一下，把我们的张强警官继续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让两位好好的就我们的这个诈骗案件未来的防范，这个好好的提一些建议，好吗？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这个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啊。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张强警官和我们的苏清博警官，就我们的校园这个别校园诈骗了，就社会诈骗啊， 网络诈骗， 网络诈骗啊，好好的给大家提点醒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也就差两三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先让苏清博警官来说吧。 刚才我跟大家也说了一些我们的防范的提示了。在这儿呢，我想再跟大家再提示一下，就是我除了这以外的话呢，我希望我们的无论怎么听众还是群众啊，要做到叫两步一做。第一的话呢，我们刚才说了防范，那么我们第一，我们不要做被骗的事主，我们不要做上当的对象，对吧？第二来说的话呢，我们不要做骗子的帮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骗子的很多一些他的一些手机号啊，银行卡呀、都是刚才我们张警官也说过了，都是非要买来的。 是的， 这怎么买的呢？有的是一些不知情的群众把自己身份证直接给借给别人了，就用一下身份证拿走了，骗子开了一堆的银行卡骗人去了。 是 的，有的甚至一些是事主卡主真的为了蝇头小利，直接去银行开银行卡，然后开银行卡之后卖给骗子。可能一张卡的话就赢了一个几十块钱就完了，但是会造成很多的损失 啊！ 并且现在我们也在增大我们打击力度，可能说很多一些时候也需要啊我们的事主啊多了解这些情况，因为我们要把这些骗子设置到摄像卡，我们要会冻结的，那肯定会对他的第一本身使用造成影响，第二甚至会对以后的征信造成影响啊！更有甚者的话，如果他明知骗子是拿来骗人的，他还把银行卡给别人用的话，那么是要承担相关的责任的。还有呢，就是最后一做两步一做嘛， 对， 就是希望的话，我们做我们的那个啊，就是积极的朝阳群众， 朝阳群众啊。 如果说我们接到了这些我们的一些诈骗线索，及时通过我们的各种途径，我们110啊，报警平台啊，短信的1210报警平台啊，还有我们现在的网络110啊，包括我们的网安也专门有我们的那个网络110，可以用各种渠道举报给我们，我们会开展工作，可能你的一个线索就会能减少一个甚至多个被骗的事主。 是的， 哇，这些我感觉就想鼓掌了，真的听得特别感动啊。张强警官，您觉得呢？ 我在这里呢，就是针对这种网络诈骗做几点这种提示吧。我这儿说的就是三要三不要。这个要么就是 我发现这警官们都挺能总结， 都要是总结， 整个方便群众记是吧？ 对，是。 就是要呢，就是说大家这个安全软件要安装，就是包括手机、电脑这些安全软件要安装。第二呢，就是系统账号要加固，就是你电脑经常要更新。另外呢，就是账号可能就包括你电脑的账号，另外就是一些你这种的银行呀，然后这种的登录，就是各个网站一些登录的账号也要加固。这加固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不要一成不变，要经常更换， 更换密码，定期更换密码 、因为咱们这种的这个网络毕竟它是一个开放的，有很多种不法分子会盗这些这种的各大网站的这个账号。你就改了以后 他即使盗了你的这种的用户名密码， 它可能是以前的， 对，旧的了，所以是要加固。另外一个就是日常操作要小心， 嗯， 然后就像咱们主持人说的，我们的二维码你不要轻易的扫，是吧？ 嗯，是的。 然后另外呢，就是三步呢，就是说你个人信息这个不要轻易的泄露， 嗯， 然后另外就是来历不明的东西呢不要轻信， 嗯， 最后一个就是说核实之前不要转账，因为你骗最后的目的就是骗你钱， 哦，就是骗钱， 对，你把这个事情核实之前不要轻易的给人转账， 嗯 嗯， 这是我要说的， 嗯，非常感谢。 反正这几个方面聊完以后呢，关键还是看个人啊。 嗯， 说归说，但是您心里得绷根弦啊。 是的，要提高防范意识。 对啊，不然这个所谓的骗子，就是在自己不经意间就把这东西给 骗 走 了 啊。 嗯， 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两位警官经常来我们的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做客啊， 嗯，给大家普及一些， 给大家普及一下各种新型的诈骗方式啊， 哎，对， 让我们的青年这个人脑袋里也绷根弦， 是的 啊，这个给自己的父母也捎句话回去啊， 嗯， 这个心里要绷根弦。好了，最后仍然是感谢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反诈骗专班的负责人张强，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信网络案件侦查支队三中队中队长苏兴博两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嗯，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十点到十一点的融媒体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挂牌仪式的特别节目， 嗯， 融合新时代。我是张悦， 我是雨薇，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愿化作一滴泪，生在你的眼眉，流过你的脸，浸入你的泪水，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蕊，影响前世今生那缕明媚。本来偏不输情，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能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是向朋友收回，是向讨论踹腿，是有了盔甲也有了眼泪，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蕊，狂风中捧杯历尽也奉陪，本来偏不输情，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当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偏不输情，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当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 电视里看到了你， 我要看